listening, girl. 墙上挂了杆长灯，床头上面挂铜铃，风吹铜铃咚，铜铃咚，那风叮当叮当。

让人不开心。 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。